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radio.hk。 My Radio 节目月费专享优惠又嚟啦！喺一月七号至到一月二十四号期间，预缴二月份月费最多嘅八位网友将会免费获邀出席一月二十九号 My Radio 普罗政治学院团年饭。想同郁敏台长以及一众 My Radio 节目主持一齐团年嘅话，就要把握机会啦！ 郑重声明，敢怒敢言。满口胡柴，四眼哥哥郑锦满，四眼乜乜乜。 好，欢迎收睇第星期二晚十点钟的四眼乜乜乜。咁啊，今集咧就讲翻去咗咁啊，跟呢个普罗嘅官選團咧就去咗台灣五日啦，上個禮拜三到星期日就喺台北啦，咁啊喺街頭啦，同埋一啲競選總部啊、造勢大會啊，同埋一啲台灣嘅景點啊，都有去逗留咗啲時間啦，去睇下即係當地嘅人係點樣睇今次嘅呢個選情啦，同埋一啲即係台灣嘅歷史咁樣。咁啊，今日喺度即係同大家即係分享翻呢一個官選團嘅一啲點滴啦，同埋係對香港啊，香港尤其是係今年即係立法會選舉有啲咩啟示咁樣。咁啊，一講到台灣嘢咧，咁我即刻即係諗起，即係除咗即大家聽鬱敏就一定是最詳細啦、最精準的分析啦。咁但係我喺我認識的朋友裏面咧，我覺得阿文豪咧，亦都係即係對台灣嘅歷史同埋政情都非常之即係熟悉啦。咁啊，因為阿文豪本身你喺台灣成功大學都即係讀畢業啦，係咪讀咗讀書一段時間，同埋喺台灣當地生活咁樣樣。 係啊。咁台灣當地生活就係讀嗰個叫歷史系。 啊，歷史系啦，係啦，係啦。 係咪聽過咩？知嗰啲大鑊咧？ 唔會，我係覺得係即係讀歷史就好緊要嘅，因為即係可好多嘢可以借史為鑑啦，即係喺歷史裏面又即係學到好多經驗或者係教訓嘅。咁啊，先講下喺呢一個選舉結果啊、數據分析，我諗大家即係尋日聽咗鬱敏踩場嗰啲，我哋都唔再多講啦。咁就我就即係特別重點講少少關於我覺得係比較對於即係香港所謂即係本土派啦，或者嚟緊2016立法會選舉，或者而家係都會繼續係喺街頭抗爭嘅一啲嘅抗爭者啊，喺台灣嘅歷史同埋叫做呢一個抗爭運動啊、反對運動、民主化嘅過程裏面會有啲乜嘢得著或者啟示啦。咁啊，先講下唔好講到咁遠住，先唔講啲即係好耐嘅歷史問題先。先講下就係、是去台灣官選啦。咁啊，除咗跟即係普羅呢個團之外，本身香港有好多叫做社運圈裏面嘅人都有去官選咁樣。咁 咧，我想知道嗰度有幾多人咧？你喺見到嗰度？ 都多啊！嗱，據我所知咧，就譬如有一啲係叫做學者團啦，學者團就譬如有阿泰博啦，泰博又係沈旭輝啊，仲有一啲叫做所謂資深啲嘅傳媒人啦，譬如吳志森先生啦，嗰啲夫子啊，蔡子強啊，嗰啲都係即係受邀係去官選啦，同埋 星光熠熠啊， 星光熠熠啊，係啊，同埋即係參咗一啲所謂嘅研討會啊咁樣樣。 係， 咁我哋喺成個官選團最後嗰日，即係星期日，即係出咗呢一個選舉結果之後咧，都有一個叫做類似兩岸三地有香港澳港澳友好人士嘅一個研討會。咁嗰日就係集中曬呢一啲咁嘅，即係學者沈旭輝啊、泰博啊，同埋一堆傳媒人都有去到，同埋有幾個即係現屆嘅立法會議員啦，包括係民主黨嘅陶謹申啦，公民黨嘅 梁家傑啊咁樣，咁都有去到嗰個研討會嗰度，即係叫做發表一下一啲意見。咁亦都有一啲即係保皇黨啦，譬如梁美芬啊，好似同埋一個好似彭愛蘭咁樣都有去到。 我想知道咧，民主黨有冇或者有冇人問啊？民主黨話當年其實佢哋反對台獨嘅 喎。係啦，嗱呢一個就好好笑啦，因為其實即係就算因為實在太多即社運圈嘅人去啦，除了係呢一啲立法會議員啊、成之外，仲有即係所有學都有人去啦，即係學民思潮、黃之峰啊、學聯啊、社民連，佢哋都有一大堆人都有去。咁去到即係我見到 Facebook 嗰個反應就係因為佢哋會影相打卡上擠上去，又話即係再一次勝利啊咁嘅樣。但係其實即係一路以嚟譬如在造勢晚嗰度咧，我係即係遠距離大概知道他哋的位置喺邊一度。係。咁佢哋其實是叫做那個位置是學，即係講清楚啲係喺民進黨的那一個造勢大會度，佢哋就去到好前啦，咁樣去睇。咁我就兩個造勢晚會都有去，就有去國民黨同埋有去民進黨。先去國民黨嗰個，咁去到國民黨一來人數就絕對比民進黨少好多啦。二來就係我見到即係台下的那些嚟參與造勢晚會的支持者或者群眾咧，都是很老，真的很老，是望落去想你要刻意去揾後生仔先至會揾到嘅。 咁老仲要今晚落雨喎，好似 落雨落住雨嘅，咁同埋係見到係成個感覺是非常之民建聯。點解呢，就係即係當然都係會有一車車嘅旅遊巴車住啲老人家嚟，跟住佢哋都會即係舉住個牌話譬如佢係台灣邊一個地區嚟支持呢個造勢晚會咁樣，又舉住牌好似啲旅行團咁啊。那個場口真係好熟口面，即係好似民建聯嗰一啲蛇齋餅種團啊，或者係嗰啲即係遊行示威團咁樣。咁另外就係有一句説話好笑啦，咁佢這個國民黨的造勢晚會，那個司儀是即我不知道他有什麼另外的什麼身份，可能不知道國民黨黨員或者什麼，他就說一句，他說年輕人是太陽就但是不是太陽花。哇，我在台下聽到就真的 很冷， 即是很生氣又好笑咯。因為是跟著他就再說呢，就是說年青人要聽長輩的說話，聽爸爸媽媽的說話，就不要聽民進黨那麼說要出嚟反政府啊，搞社運先至有希望。咁佢係喺造勢晚會度講呢啲咁嘅説話。咁當嗰個男主持講呢啲咁嘅説話嘅時候咧，隔離嗰個女主持係好似有少少係接唔到啊，同埋係台下個氣氛都係好唔知點俾反應佢咯。即使佢台下本身應該出席得的都是一些很 hardcore 的國民黨的支持者，整個氣氛給我的感覺就是，我是如果作為一個年輕人，我是不會 想留在那裡。我們都是 打個比喻，就是好像你見到李思燕那些撐警大聯盟上去說支持警察嚴正執法，跟住 國民黨因為叫做去兩邊都睇下，咁啊，逗留咗好短嘅時間，咁就去咗民進黨嗰邊啦。民進黨就那個位置就喺海達格蘭大道。咁嗰一個位置咧，即係以往咁多年選舉都係即係俾國民黨係叫做率先係插咗旗先，因為通常呢、這個台北市長都係即係國民黨嘅人啦。咁即係今年就好唔同啦，今屆就因為係叫做即係政治素人啦，即係柯文哲佢就所謂即係冇政黨背景啦，但係佢都係即係叫做即係一個泛綠嘅人士咁樣，咁所以咧就俾呢、這個即係民進黨就可以喺海達格蘭大道嗰一度係做呢個造勢晚會啦。咁人因為嗰、那個首先地點同埋嗰個面積上就肯定係。亦都有因素啦，就係、是、其中一個因素就係、是會令到可以多啲人聚集嘅。咁啊，成個造勢晚會其實咁啊，唔知好似阿黃之峰咧就話唔明白點解香港冇造勢晚會。咁其實即係可能係佢早年即係冇參與過啦。但我自己參與過社民連嘅造勢晚會都。起碼兩次，一次就係即係參選立法會啦，另一次咧就係、是五區公投嗰陣都有造勢晚會。我記得因為我自己有參與過，跟住去到就算人民力量 參選五區嗰陣都有做世辦會，所以我唔明白點解佢話香港冇做世辦會。 嗯， 可能我諗最多只係佢只可以話就香港冇做到嗰一個咁嘅規模嘅做世辦會咯。 嗯，同埋嗰個亦都係台灣一個好獨特嘅一個選舉文化嚟嘅，即係造勢啊咁樣，同埋。譬如話，我諗即係其實幾十年前開始咧，睇翻啲片知道台灣一個好特別嘅就係佢哋臨近選舉嗰時咧，佢哋會有架車，車上面就寫滿曬，即係除咗喺街上面嘅 banner 或者係一啲直翻之外咧，佢哋會有啲車咧就寫曬嗰啲候選人嗰啲樣啊咁樣，然後架車咧就有個廣播嘅，就好鬼燥嘅。 系啊， 系啊！嗰時讀書嗰陣時咧，就算係喺台南嗰邊咧，咁但係臨到選舉位選咩嗰陣時咧， 即係嗰啲小貨車啊嘛，叫做 係咪？嗯，係啊，即係就算你屋企嗰度閂埋房，即係閂埋門、閂埋窗咁樣，都聽到喺度咁樣廣播，係啊，喺度嗌咁樣。如果係再早之前再激烈啲嘅，咪就係、是、會出現嗰啲可能啊兩個敵對嘅候選人咁樣坐住兩部車，咁啊上面就係嗰個候選人同埋佢老婆喺度坐， 跟住 啊，然後忽然之間，哎，竟然並排喎，冤家路窄喎，咁然後就兩個隔住個咁啊，隔住咁喺度對罵咁樣。 咁今次佢就唔係好見到呢啲叫做嗰個激烈啲嘅選舉嗰個情況，我就唔係好清楚係因為。即可能收咗例啦，即關咗啲選舉嘅法例，咁啊，我就唔見好似，因為嗱，譬如我哋最近一次選舉就係去年11月區議會選舉啦，咁你當時即大家落到街，你當區只要你唔係自動當選嗰啲區，都會見到話一定，起碼喺最人流集中嗰一點，一定會見到係插滿曬職班啊，有人喺度即嗌咪啊、成啊、派傳單啊、貼滿曬海報，咁去到台灣又見唔到呢個情況，我就見唔到呢個情況，因為我唔知係因為係修改一啲即係選舉法例嘅問題啦。我見到一啲譬如大型嘅選舉廣告咧，佢真係就落咗一啲你要俾廣告費嘅位置，可能一啲大廈外牆啊咁樣，就唔似係香港，可能你喺路邊啲欄杆就已經拉曬 banner 啊，插曬旗直翻咁就冇咯。咁就另外喺街頭上，可能一啲香港都會有一啲，可能有啲鋪頭佢本身自己有立場，或者會支持某一啲候選人，都會 貼啲海報出嚟 ，又好少見咯。 嗯， 係啦，咁我就真係去到當地，真係明白啊，鬱敏所講就係話嗰個選舉已經成為咗即係台灣人去日常生活嘅一部分，就已經唔係一件咩事咁樣。 同埋過咗以前嗰段時候咯，即係起碼有廿年嘅時間，台灣嘅選舉咧係嗰啲造勢晚會係咿哇鬼叫啊、敲嚟打鼓啊咁樣，好鬼熱烈，即係人山人海咁樣，好似睇場 show 咁樣。咁可能嚟到而家，我諗佢都厭啦，或者係都收斂咗，或者係有另外一個方式咯。其實好似時代力量啊，唔係阿 Freddie 啦、閃靈樂隊啦，佢哋喺自由廣場嗰個一次嘅演唱會就係一個好成功嘅一個造勢晚會。 咁嗰個係即係除咗係 別樹一格， 係啊，除咗係即係有別去以往嗰啲做細晚會，就係揾可能揾啲人上去唱下歌、跳下舞啊、表演一下，跟住再又係講翻一啲可能政治論述啊、嗌下口號之外，就嗰個係直頭係成個意識形態都唔同啦，即係真係。我覺得嗰次即係我接就冇去現場睇啦，但我睇翻一啲網上嘅影片啊成咧，我就會覺得係好好旗幟鮮明咧，係話到俾人聽，就係我哋係南綠以外嘅一個別樹一格嘅一個政治勢力啦。 就好似奧巴馬嗰時講啦，講 change 係啦， 新嘢 係啦係啦，就真係你 新嘢， 你係喺嗰個成個所嗰、那個造勢晚會就已經感覺到嗰種年青嘅力量啊， 朝氣 新勢力嘅崛起啊，咁樣樣，咁就同即係南綠，因為可能本身佢無論係南綠兩個陣營，佢都有一個即係既定嘅一個可能叫做格局啦，或者一啲以往做開係咁，佢就盡量都係要跟翻住係咁。 同埋其次，佢哋有一個特色就係咧，其實好多時佢哋只係穩住佢哋嗰啲基本盤咧，佢哋需要花好多時間去爭取所謂中間選民嘅嗰啲選票，所以你見到造勢晚會，譬如話成功嗰啲，好似民進黨嗰啲咧，其實佢都係鄉情牌啦，大家同鄉咁樣，可能一個陳菊走上嚟咁樣，即係好大聲咁樣，親切咁用台語、用家鄉話咁，各位同鄉，大家好咁樣。 佢哋用好多，即係我自己又分唔到啦，但係即係起碼我分到普通，即係國語同埋 台語 嘅分別先。咁但係其實我聽得出佢好似似乎係 除了台語以外，應該都仲會有用一些地方方言喺去講嘅，叫人係都係因為譬如民進黨佢就會係即係叫人係翻鄉下投票噶嘛，因為佢本身即係台灣佢嗰、那個。就即好像香港咁，我報咗住呢個地址，我就要翻返去嗰一區投。咁但台灣就係、是、即係嗰、那個面積再大啲啊。咁你真係可能你要翻返投票，就係要搭高鐵啦。 佢台灣個國家佢話大唔大，話細唔細啦。咁但係其實佢雖然係有分唔同嘅縣市咧，但係就算係相隔幾個縣市咧，有陣時因為個天氣或者地理關係咧，其實已經係好似係兩個唔同嘅地方咁。他哋係個個縣市本身嘅嗰個在地嗰個本土意識係好濃厚嘅， 即係 譬如話你早幾年咧嗰只咁啊法國鴨仔咧 app 入，佢去過台灣嗰度展出咧，咁喺高雄嗰陣時就好成功啦。咁但係你嗰只鴨仔去到桃園展出嗰陣時，咁就發現唔知點解漏氣咁樣，跟住啲人就喺嗰個八卦板上面喺度笑，真係桃園嗰啲廢物嚟嘅，因為佢唔掂。跟住於是一大堆人就話：我係桃園人咁樣，我係乜乜人咁樣，你唔好污蔑我咁樣，即係佢哋。本身是他們在地的那個地方意識是本身的故事，會當自己有 差不多。如果用香港做比例，就是說 我 是旺角人， 我是銅鑼灣人，你是上環人，他是上水人這樣。 okay, 所以我就是譬如 我後來都叫做，因為很老實說台灣那些、歷史啊地理我就不是很熟，但後來再看回就是發覺他連、很多譬如、原住民去哪個區域住咩種族咧，其實都有一個好好仔細嘅劃分的，同埋佢每一個族嘅自己嘅 嗰、個 係 另一個算係比較少數一啲，但係算係另一個種族，同埋 係啦係啦係啦，同埋點講咧？即係佢嗱好多，因為點解即係大家即係大部分嗰個選戰嘅焦點，大家都會集中曬喺台北嗰度，咁但係佢其實去台南、台中、去 花蓮啊， 花蓮嗰啲唔同嘅地方係有佢各自嗰一個地方打嘅唔同嘅選舉嘅可能策略啊，或者 係佢今次贏咁係一個象徵個好指標性嘅樣嘢，譬如話最簡單就係花蓮，即係咧你香港咧你今次真係完全成為咗台灣選舉一個極之重要嘅反面教材。有啲咩事咧？總之就你唔想之後呢個地方第日變香港咧，就麻煩你投票俾我改變，要擁冧國民黨啦。 去到台灣我都即係聽到好多呢啲咁嘅講法，同埋我都有同即係十幾個即係年青啲嘅台灣朋友食飯咁我問佢哋即係對呢個選舉點樣睇法啊、投票意向啊嗰啲。他哋真係好清晰嘅，就算他哋唔係投我諗香港人最熟悉或者最關心嘅，淨係可能係民進，係即係最熟悉淨係國民黨、民進黨啦。 或者而家咪就係知道時代力量， 知道 一個 Freddy， 係啦，知道時代力量咁樣啦。咁我問佢哋咧，佢哋係講得出其他，即係因為由於你投政黨票，佢仲有好多唔同嘅政黨俾你揀。咁譬如有個即係綠黨啊，係嘛？綠黨啊、新黨咁樣，佢哋都會講得出啊，佢哋嘅政綱啊、成啊係點樣樣。咁總括嚟講咧，佢哋咧就我同十幾個台灣朋友食飯咧，佢就冇一個，即係全部都係卅歲留下， 係 咁冇一個係投俾國民黨。咁但係喺政黨票同埋呢一個係喺政黨票嗰度咧，即係全國不分區嗰度咧，咁佢哋就唔會一窩蜂係投曬俾民進黨或者係時代力量，咁佢亦都有啲會話啊投咗俾其他黨，咁亦都係好清楚、好清晰咁講得出佢哋嗰個投票意向係基於咩原因啊？基於嗰個政黨嘅一啲可能政綱或者取態啊，或者係一啲地方嘅政策啊咁樣。 譬如話有一個例子可以分享一下啦，就係花蓮佢有一個候選人叫蕭美琴，咁佢就默默喺嗰度做咗六年嘢，咁就本來就嗰、那個。知名度都唔係好高嘅，但係大家都睇得出佢日日就好似日日掃街，日日去做嘢咁。但係就係臨到選舉之前，咁就國民黨就揾人去抹黑佢，即係話佢即係縱容抹黑佢。咁就因為咁樣，於是乎就有好多人自愿咁樣幫佢助選啊，幫佢去係啊，幫佢打選。最後佢都結果佢都贏咗咁樣樣。咁呢個都係即係起碼係當地嘅人都會關心翻佢哋當地嘅嗰一個地方啦，佢哋嗰個縣市啦，係啊，同埋你而家網絡時代，你而家做啲咩有眼睇噶嘛？即係你臨到選舉之前，你抹黑人哋嘅話，咁你唔通即係當人哋傻咁樣？即係最有一個代表就係時代力量啊，林廠佐 咁佢冚嗰個國民黨好老派嗰個林玉芳咁樣，但係臨到選前嗰時講咩長頭髮嗰啲都變態嚟嘅，即係頭髮俾女人。 我直頭有啊，不過唔記得擠張圖。 佢嘅頭髮俾女人長，咁呢個一定係心理變態嚟嘅。咁大家點可以選佢入議會咧？ 我直頭係有見過佢將類似嘅言論係都係整成 banner， 然之後掛喺街度，不過都係一啲唔係好顯眼嘅地方啦，可能係一啲譬如個荒廢咗嘅空地，咁有啲鐵欄咁，佢就掛咗喺度。 即係你見到呢啲抹黑水平層次係好低嘅， 好低係好低。 即係你咁樣由一個咁老嘅議員講出嚟，即係簡單講句，即係話，唉，真係老屎忽，真係唔該你早唞啦。 係啦，咁我頭先講話，我同啲即係台灣朋友食飯，咁佢哋都即係好清楚自己投嘅嗰一票係點解要咁樣投啦。 嗯， 就同。同喺即係香港我認識嘅所謂社運圈或者抗爭圈以外嘅朋友圈子嗰個情況就爭好遠。 其實會唔會未必咁慘咧？即係你咁啱你去台北，你撞正嗰班都係 嗰班，佢又唔係真係即係非常之 係啊，都係即係起碼佢會去睇人哋助選，睇去嗰度睇，即係 唔一定會有啲直頭係點講咧？係。不是特別熱衷，但是正知我有投票權，所以我咪投票咯。但是我投票，我都要知道我投票是投給什麼人，同埋係即係我嗰張選票的影響程度。咁即係譬如所謂不是話特別熱衷，就是話譬如可能佢冇直接參與過太陽花學運啊，或者佢唔係話每日都會可能喺 Facebook 發表政見啊嗰啲，可能所謂的類似即係一個好普通，唔係特別熱衷政治嘅台灣青年咯。咁起碼佢哋都知道大概每個政黨有咩分別啊，成就唔似可能喺香港就係有很多人嘅我討厭政治就真係直頭係完全乜都唔識噶嘛，就未我就覺得嗰個程度都爭幾遠咁樣樣咯。 係。 系啦，咁跟住就即系讲翻去造势晚会嗰度，造势晚民进党嗰个造势晚会咧，我记得喺最后排咧有一大扎揸住电单车举住大大支直翻，就写住台湾独立嘅咁样样。咁即系虽然大家都知道，即系民进党佢嗰个佢就唔会绝对唔会即系开口白讲到明话，我哋系可能会朝住争取台灣獨立邊個方向去做啊？ 因為佢本身即係大家鐵定知道啊，蔡英文一定會做總統，咁所以一上任佢一定立即面對嗰個兩岸關係嘅問題。所以佢講嘢都係模棱兩可 嘅，係啦，即係起碼 小小心心模棱兩可。 佢不可能即係好歧視鮮明咁講台灣獨立啦，但係喺造勢晚會嗰度咧，又係叫做即係容許到有咁嘅聲音喺度。因為我見好多人，譬如我自己都攞咗細細支台灣獨立嗰支旗，之後行到好前，啲人見到我喺度揈住嗰支台灣獨立嗰支旗都冇乜嘢，即係唔會話，你呢啲即係好似香港有啲情況。 你係咪即刻諗起上次星期六嗰個遊行咧？ 香港旗啊，或者龍獅旗咧，就會即刻將你驅隔啊， 叫警察嚟拉你。 或者有得你俾啲警察圍住唔叫你，完全就唔會有啲咩情況出現。咁反而係。即係有啲即係可能知道我係香港人，我又舉住台灣獨立嗰個旗號咁啊！佢就會反而會問我：喂，你係咪都即係過嚟取經啊？定係即係有啲即係嚟到呢個造勢晚會有啲乜嘢即係覺得有咩意思啊？咁有啲直頭會問埋：喂，你係咪即係支持即係香港獨立啊？咁樣樣喂，咁我咁亦俾人問。直接會問我，我第一時間如果只係得 yes no， 我一定係答 yes 嘅。係啊，我一定係咁樣答啦。咁我亦都即係見到有好多其他即係香港嘅社運嘅人過去啦，咁樣。咁啊，其中啊，即係我覺得有啲可能現任立法會議員啊，成啊受邀過去啊，一啲有參與政團嘅過去睇，我都覺得係唔係一個大嘅問題啦。咁啊，但係我覺得你要即係要搞清楚你過去。台灣官選你交流是跟人交流啲乜嘢先？即係民進黨一路以嚟，即係佢由一個即係在野黨一路去到今日係完全執政嘅中間嗰、那個嗰、那個路途，佢哋所做過嘅一啲即係抗爭嘅行動啊、成啊，甚至乎一啲主張，你係咪完全都認同先？ 或者人哋付出過個代價啦？ 係啦，係啦，係啦。但係你喺香港對於某一啲去參去官選嘅人士嚟講嘅 他們在香港所做的事是基本上是跟民進黨之前所做的事 是相反的。 或者其實他們如果是本身是公眾人物，他們去看完之後他們不出聲沒問題， 是的是的是的， 因為他們是公眾人物，他們在自己的臉書上寫那些言論的話，那就要負上責任，對自己的言論要，尤其是如果你是你之前那個路線，譬如說你跟民進黨似的，或者你說自己是一個改革派，或者說自己是一個抗爭者啊，咁樣，但係點解之前做出嚟你言行不一致？咁但係當你去到台灣，你見到另外一個真係人哋抗爭成功廿幾年咁樣成功嘅人士，但係你講啲嘢出嚟嗰陣時候，又唔係唔對路咁樣，咁你就要為自己的言行負翻責任咯。 係啦，譬如好簡單，即係哇即係如果唔長篇大論去解釋喂點解支持台獨啊成咁，但係喂你去到台灣又支持人哋台灣嚇。台獨，但是在香港你又不夠膽去直接 去回應，去認真去面對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就會覺得是很偽善咯。譬如我一講到問到如果去香港有人主張獨立，或者是你覺得即港獨 是應不應該叫做所謂拿上來台面那裡討論，有很多人現在就是避而不談，是不夠膽 去 touch 這件 事， 我就會覺得喂，如果是咁嘅話，你就即係唔好去台灣就哇大羅大鼓又去支持台獨啊！咁我就覺得咁樣真係實在太過偽善咯。 嗯。 咁另外就係、是、即係好多人都又會講翻之前即係太陽花學運，喂人哋係真係叫做以身犯險去攻入去呢個立法會度，為咗即係阻止一條惡法。咁我調翻轉係又係。即係類比翻喺雨傘革命嗰陣，咁嗰一啲人對香港抗爭者個取態，又係完全係兩回事嚟。咁我每次一諗起呢一啲咁嘅對比嘅時候，我就會覺得，喂，點解喺香港係你嘅態度係咁樣，但係去到台灣嘅時候又係另一種態度？ 咁最簡單嚟講，你喺台灣你去，你其實你譬如話陳淑莊佢哋 係啦係啦，好少啊！ 李慧玲啊，陳淑莊嗰啲，佢哋入去，即係佢哋入去嗰陣時，啱啱入去嗰個立法， 係打卡， 立法院咪打卡嗰陣時咧，人哋其實嗰個你係非法佔領嘅，人哋係，其實你唔係合法咁樣入去， 係啊。咁啊，即係啱啱你講起陳淑莊就係我哋最尾星期日有一個叫做即係研討會啦。咁陳淑莊都有去，咁啊又係坐喺最前排。本來佢最前排咧，全部都係一啲即係立法會議員去叫佢坐上去。咁啊，鬱敏就冇坐到最前排啦，因為鬱敏即係就我諗即係。即係都係不願嚇同佢哋叫做即係圍埋一堆咁樣樣啦。 係。 咁啊，淨係坐咗喺即係普羅團嗰度。咁咧，咁佢逐個介紹嗰陣就話嚟自即係香港嘅陳淑莊議員咁樣，咁佢就即係台灣人就咁樣樣介紹佢。咁可能佢哋即係我嘅聽嘅講法咧，就係話即係佢會用你曾經做過最大嘅嗰一個公職或者 title 去介紹你，所以就介紹他做陳淑莊議員。但其實他現在就已經不是陳淑莊議員了嘛。因為在場有很多香港人都有即係喺度暗笑咯。 係 啊，咁啊，第一節就差不多，我哋第二節翻嚟繼續再講下。